他们把泡菜汤端上桌子当作高贵的香槟，他们唱出期待春天的歌曲，他们跳起了探戈。没有鲜花，他们互赠秋天的落叶，没有希望的时候，活着就是希望。 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出发吧，演艺群会，吃喝玩乐大搜索，乐享生活，好歌会说话，打开文化之门，876资讯为您全面揭开央华戏剧犹太城的神秘面纱，带您领略异国文化的风采。生如何高贵，面对黑暗如何寻找光明和快乐，全新治愈系戏剧作品犹太城暖心呈现。 文艺金秋，相约央华，北京文艺广播与央华戏剧推出经典名剧《犹太城》，曾在全球以20多种语言上演，斩获大卫竖琴奖、英国奥利弗戏剧奖等多项国际大奖。全明星主创阵容，法国艺术家安娜首次出演舞台剧，实力派演员孙强如梦之梦后挑战反派男主角。 我没有创造出来，我只是创造了一个合适的条件，让你们的光彩得以绽放。 犹太城邀你在这个冬天来临前拥抱温暖，体会生如何高贵。11月9日至11日，保利剧院上演。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微信公众号，央华用戏剧的手段让感动成为愉悦。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 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那么对于喜欢话剧的朋友来说呢，这个十一月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因为呢，著名的以色列话剧《犹太城》将开启中国的巡演。那么在11月9号到11号将会在北京的保利剧院上演。那么昨天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了一点点关于这个话剧《犹太城》的台前幕后的故事，但其实呢，在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只是触碰到了冰山一角。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跟各位聊的就是话剧《犹太城》戏里戏外的那些故事。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那么在这儿呢，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如果说想要去观看这部剧，在现场领略以色列最成功话剧的风采的话，大家也可以登录央华戏剧如梦剧场，或者是保利票务的官方网站即可购票，或者说通过大麦网也可以进行购买。那么提到以色列呢，可能很多人对于这个国家没有太深刻的印象，那平时呢看到新闻也都是和战争有关系的内容，但是呢从文化层面上来说呢，以色列可算是一个强国了，而且呢戏剧文化在世界都享有盛誉，安魂曲、唐璜、我是唐吉诃德、乡村等等，这些在咱们国家内已经上演过好多次，并且呢广受好评，这些呢可以说都是以色列戏剧的闻名世界的代表作。那么呢，在11月9号到11号在保利剧院上演的这一部《犹太城》，更是以以色列可以说是最优秀的历史和特点的这样的戏剧作品。那么这部剧呢，算得上是在世界范围内被翻译和排演次数最多的以色列戏剧作品。那么在全球25个国家、20种语言排演了77个版本。 是不是听这样的数字都会觉得非常惊讶哈？当然了，这个数字呢，马上就要因为在中国上演而再次刷新了。那么今天节目第一首歌呢，我们来分享的还是话剧《犹太城》的主题曲，依然是来自女主角安娜演唱的《漫天闪耀星空下》。 Streck zu mir deinen Weinsen an. Meinen werden seinen Trieren wie in Ruhen in dein Arm. Seh es dunkel, der Finkel in mein Keller dicken Blick. Und ich hoffeNirgendfinkum sie zu schenken dir zu rieb Und ich hocke Nirgendfinkum sie zu schenken dir zu rieb 这是来自话剧《犹太城》的主题曲，叫做《漫天闪耀星空下》，演唱者是安娜伊斯·马田。那么对于喜爱话剧的朋友来说呢，约书亚·索伯尔这个名字应该不会陌生，他是闻名世界的以色列国宝级的导演，并且呢，在2015年的时候，央华戏剧呢就引进过他的一部话剧作品叫《乡村》。那部剧呢，是通过一个以色列小村庄当中的故事，反映出了从英国托管时期到二战结束以后以色列建国，再到之后中东战争这段时间当中以色列人民生活的方式还有变化。虽然说它讲的是以色列的历史，但是呢，对全世界的观众都有普世性。观众呢，可以通过这个在战争压抑下的小小乡村，窥见人民在极端环境下的庄严和快乐，然后呢为之动容。当然了，很多业内人士，包括很多国外看过大量索伯尔作品的观众认为，乡村尽管已经非常的精彩，但是呢犹太城才算是他的极盛之作。那么这个评价呢也足以证明犹太城的精彩程度，但是呢，究竟有多精彩，估计可能各位还要到现场去领略才能够明白。继续来听歌，来自《犹太城》这部剧的插曲，叫做《鸟儿在树梢做梦》。 树上小鸟结束了梦想，星光洒满天，是谁陪在你的窗边，唱起这首谣是谁陪在你的床边，唱起这首摇篮曲，拉溜拉溜拉溜。我们的爱手 鸟儿在树梢做梦，来自话剧《犹太城》当中的一首插曲。咱们呢，平时聊歌曲聊电影的时候呢，总是会通过罗列奖项的方式向大家证明这个作品有多么多么的好，还有这个明星有多么多么的棒。本来呢，我今天也想这么做，但是呢，我们查了一下资料，发现这事儿还真办不了。不是因为这个《犹太城》没有得过奖，而是因为他得的奖太多了，几乎是在哪个国家上演就会收到这个国家话剧界最高荣誉的奖项。后来呢，我就想哈，说这个国内有很多优秀的话剧作品，如果说要挑一个和这部剧相提并论的话，那应该就是《如梦之梦》了。那部剧呢，也是央华戏剧的作品，也是如今呢华人剧场最受瞩目、最卖座的话剧，也是赖声川导演最惊人的作品。那五年前的时候呢，这个剧开演的时候是为了挣脱物质贫困的中国人在戏剧中寻找我从何处而来，将去往何处而打造的灵魂的道路。那五年后呢，《犹太城》则是我们给自信和物质生活带来满足后的中国人带来生如何高贵的故事感动和灵魂支柱，也是当下可以说是中国同样需要的精神需求。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换一换口味，我们来分享一下话剧《如梦之梦》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走进你的梦》，演唱者是李宇春。 走进你的梦，走进你的心，走进缤纷如幻梦途。春天的梦，春天的心，遍地芬芳花开燕飞蝶舞。梦深不觉，春日你我飘入梦中深深的迷雾，花落时间，梦醒时分，心孤独。走进你的心，走进缤纷如幻梦途。春天的梦，春天的心，遍地芬芳花开燕飞蝶舞。梦深不觉，春日一去，你我飘入梦中深深的迷雾，花落时间，梦醒时分，心孤独。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殷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好的，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继续直播陪伴各位。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话剧《犹太城》戏里戏外的那些故事。那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那么这部剧呢，可以说是非常著名的以色列话剧，在11月9号到11号登陆北京保利剧院，开启中国的巡演之旅。各位呢，也可以登陆央华戏剧如梦剧场，或者是保利票务的官方网站就可以购票，或者说通过大麦网也可以进行买票。这部话剧的故事呢，发生在二战期间，它的地点呢是维尔纽斯。那么这个地方呢，在二战时期呢属于波兰，不过呢现在已经变成了立陶宛的首都。那在这个地方呢，有这么一群人，即使明天就要进集中营面对死亡，但是呢头一天晚上都会穿上最体面的衣服去剧院。他们呢不光看戏，还写戏、演戏、做剧、唱歌、载歌载舞，直面所有的灾难，包括死亡。就是这么一群人，而且呢戏中出现的所有人物发生的所有的故事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那么戏中出现的十几首音乐作品也都是当年那些犹太人创作的作品，只不过呢现在我们在听起来的时候呢，已经在编曲上进行了一个现代化的调整。那么继续来分享话剧《犹太城》的插曲《睡吧睡吧》。这是来自话剧《犹太城》的插曲，叫做《睡吧睡吧》。这部剧呢，在国外的地位可以说是非常高的。我们来跟大家说几件小事就能说明它的地位。第一件事呢，是发生在1995年，当时呢，这部剧在日本的神户上演，而上演前呢，日本发生了大地震，神户呢是受灾最严重的城市。这部戏里讲的就是隔离区里的犹太人试图通过戏剧来保护人性尊严的故事。而制作这部戏的剧团呢，算是切身实地地感受到了角色的内心。那么同样是在一个饱受灾难，连基本生活都无法保证的城市里，同样是一群人把剧团当作精神的慰藉。那么这部剧上演之后呢，确实给当地人带来了心灵上的安慰，因此呢犹太城也拿到了当年日本所有的重要的戏剧大奖。这是一个事儿。还有一个事儿呢，发生在英国，时间是1989年，原英国国家剧院的艺术总监尼古拉斯·海特纳在接到了英国国家剧院的邀请，要他呢来指导《犹太城》这部剧。不久之后呢，安德鲁·维伯，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剧作家，创作了《猫》和歌剧《魅影》的人，也邀请海特纳指导自己最新的音乐剧。但是呢，海特纳直接就拒绝了维伯。 当时呢，很多人都觉得很惊讶，因为拒绝韦伯的音乐剧就意味着拒绝了一个创造经典、收获名声和财富的机会啊。但是呢，海特纳说什么呢？我更加无法拒绝《犹太城》这部戏。后来呢，这部剧在英国的演出非常成功。英国伦敦的观众呢，虽然不像日本观众那样去经历这样的痛苦和灾难，但是呢，人们的压力也很大。虽然说没有面对生死的压力，但是由于社会竞争很激烈，导致每一个人的精神压力也很巨大。后来呢，很多观众都表示说，其实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困境之下，我们都可以用生命、用欢乐来庆祝生活。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曲子依然是来自话剧《犹太城》的插曲，叫做《春天》。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待会儿见。 我从这个离去孤单的经过，不会有人关心着我，爱情已掉落，该如何生活？谁能告诉我怎么做？我知道是春天，金鸟儿在歌唱，反我独自忧郁快乐。我困在这里面，像一个乞丐，祈祷阳光给我温暖。哦，春天，哦，美丽的春天，它已经。 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美潮 Meco。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您好，549-8号人为您服务。 哎喂， 哎喂，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啊，我那个车哈出事了，磕在那个路边那个倒鸭上了。 不好意思，倒鸭子。 啊，对对对，就是马路边那个倒鸭。 好，那请问倒鸭子是一个什么物体呢？它是圆的还是长的呢？ 哎呀，我叫你客了，倒鸭是个什么物体？就是路边那个倒鸭嘛。 好的先生，好的先生，我知道了。也就是说您在倒车的时候撞到了路边的一只鸭子，是这样吗？ 普通话是你我顺利沟通的桥梁，沟通从讲普通话开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盼望。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多盼望。 听众朋友，现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十一点钟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到地面高气压控制，今天下午本市天气晴朗，阳光明媚，空气质量和能见度都还不错，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十一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二度，最大相对湿度8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 好歌会说话。 好的，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继续分享的是话剧《犹太城》戏里戏外的那些故事。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那么这部剧呢，也是在9号到11号，那将会登陆北京的保利剧院，开启中国的巡演之旅。欢迎各位呢登陆央华戏剧如梦剧场，或者是保利票务的官方网站就可以买票，或者说通过大麦网也可以。那么陈小学呢，他就说了，一直都在关注这部戏，查了一下演员表，发现非常值得期待。抛开对于这个刘烨妻子安娜的期待不谈，其他几位主演呢也是非常有名的。扮演基特尔的是孙强，之前在《声临其境》节目当中大放异彩，而且呢演过不少很经典的戏剧，还有闫南、陶阳、李宗雷等等，这些人呢之前都演过《如梦之梦》，演技绝对没得挑，相当期待这部戏。无敌小熊也说，当年的《如梦之梦》刚刚开演的时候，我就特想看，结果犹豫了好久，最后没有去，后来就后悔的要死，因为话剧基本上错过了，就要再等一年。演员们要全国巡回应该是哈，打错了。他说，而且呢，第二年往往很多演员呢就要换人了，再看不到之前的那一班人马了。所以说呢，这一次《犹太城》坚决不能错过，不然呢，估计又该后悔了。那我们在上半段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了几首话剧《犹太城》当中的歌曲，其中呢有一个很优美的女生，就是主演安娜·伊斯马田。那这个名字呢好像听上去有点长，不太好记，但是呢听过咱们昨天节目的朋友应该都记住了，她呢就是演员刘烨的爱人，诺伊和妮娜的妈妈。这部剧呢能够引进到国内，首先呢不能否认的是故事本身非常优秀，毕竟在那么多的国家演出过，拿到过那么多的大奖。那么其次呢，很多功劳确实要记在安娜的身上。最开始呢是安娜把这个故事推荐给了制作人王可然，那王可然呢据说是看了1/3就已经感动得不行了。他说呢，自己在看到这个剧本的时候，久违的迸发出来了5年前第一次读到《如梦之梦》剧本的那样的澎湃的心潮。于是呢，犹太城的故事在他们的努力之下，一点点呢成功搬上了中国的话剧舞台。一起来分享一首安娜和她的朋友们共同演唱的歌曲，叫做《森林里的一棵树》。 鸟儿来觅食，风 巢，像松鼠在叶子下 睡觉。 清晨黄昏刮风下雨，森林里的一棵树荫不需要知道自己是一棵树，知道自己是一棵树。 森林里的一棵树，来自安娜和她的朋友们的共同演绎。那么这首歌呢，也收在安娜今年上半年发行的专辑《安娜和她的朋友们音乐会》之中。其实呢，这张专辑的诞生和出演犹太城这事儿呢，也有一点微妙的关系。刚才我们也说了，安娜把犹太城的故事推荐给了制作人王可然。那么大概呢，是在一年之后，犹太城的剧本呢已经改编完成，进入了挑选演员的阶段。那么这个时候呢，安娜正忙着跟朋友一起制作唱片，就是这一张。王可然一想说，那既然你会唱歌，又是这部戏的这个策划人，而且戏里的女主角哈亚还是一个歌手，台词呢也相对没有那么多，那不干脆你自己来演算了。于是乎呢，安娜就顺其自然成为了哈亚的一个扮演者。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分享一首安娜和万晓利还有何乐队等人共同演唱的歌曲，名字叫做《牙齿与爱情》。那么这是一首翻唱的歌曲，原唱呢是演员小宋佳。 热烈的下午，我居然不知所措，不知道我该去做些什么。去补我的牙呢，还是通个电话？这些暗器让我恐慌。我最爱的季节究竟已经来到，出门走一走也好。可是我的牙呢，还是我的爱人？这些暗器让我心跳。哦哦呀呀。 动怒了。如果爱像牙齿坏了可以修补，是否还能找得到幸福？哎呀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呀能不能幸福？哎呀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呀能不能幸福？孩子要放学，太阳要落山，我的牙会不会伤感？大地一声鸡，月亮一声鸡，我的爱人会不会哭泣？ 想想觉得很无聊。 如果爱像牙齿坏了可以修补，是否还能找得到幸福？ 牙齿与爱情，这是来自安娜和万晓利和乐队等人共同演唱的歌曲。现在呢，安娜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总是很谦虚地说自己表现不够好，但其实呢，她接演这个角色是完全有底气的。她呢已经在中国生活了将近20年，那么现在呢普通话说的已经非常好了，而且呢她的基因里本身就是带着舞台表演的。可能呢很多朋友不太知道，她的父亲就是开剧场的老板。虽然说呢安娜在这之前并没有正式登台演出的这样的经历，但是呢从小的时候她就经常在舞台上客串一些微不足道的角色，那么对于舞台的恐惧和陌生是没有的。而且呢在排练犹太城的时候呢，她的丈夫刘烨也没少出力。刘烨我们都知道是吧，不仅是一个优秀的影视演员，还是一名优秀的话剧演员。他呢给安娜也是传授了很多这样的技巧，表演的技巧，甚至呢他直接参与到了排练之中。那么看到爱人的表现呢，也会仔仔细细的挑出来不够好的地方，然后呢跟他一起找解决的办法。那么同时呢，安娜也通过这样的一次机会重新认识了自己作为演员的丈夫刘烨。因为什么呢？每一次刘烨给他做示范的时候，拿起剧本呢看个几眼，根本不需要做多余的准备，直接就能进入状态，进入角色。那么这一点呢让安娜也是非常的佩服。好吧，继续来听歌，依然是来自安娜和和乐队共同演唱的《埃德雷兹》。 埃德雷兹，这是来自安娜和何乐队共同演唱的一首歌曲。那么除了安娜之外呢，犹太城这部剧还集结了孙强和闫楠两位国内著名的话剧演员。孙强呢，在剧中扮演的是犹太军官基特尔，这是一位非常残忍的纳粹军官，同时呢，这个人又非常热爱艺术。他呢和扮演女歌手哈亚的安娜共同担任了这部剧的开场。德国军官呢，在一个小巷里抓到了一个小女孩，本来呢应该直接枪毙掉，但他发现呢，这个女孩是特别有名的歌手，于是呢，所有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那扮演军官的孙强在这之前呢，演过《如梦之梦》《海鸥》等等很经典的戏剧。在他的身上呢，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气质，一种是柔情绅士，还有一种就是阴险变态。那么恰巧呢，基特尔这个角色正好是这两种矛盾性格的一个集合体。他是什么样的人物呢？就这么跟大家说吧，他是那种能够半夜闯进犹太人的家，彬彬有礼的敲门，走进去之后呢，夸奖人家家里的陈设布局，然后夸奖女主角的魅力，然后呢，再坐在人家的钢琴前面，特别娴熟地弹奏一曲钢琴曲，然后呢，再回首一枪，打死家里男主人公的那样的角色。好吧，继续来分享话剧《犹太城》的插曲，叫做《我的外套丢了》。 我的大衣让人透了，冻得好不安，谁能帮我抵挡风雪，让我去取暖，哦，陪我陪我陪我走着舞，如果身上带了证件，今天在我不 每一周这证件要翻红了绿的蓝，每一周都要去换一次， 这让人心烦，陪我陪我陪我跳支舞，如果身上带了证件，今天在我不 我的外套丢了，来自话剧《犹太城》当中的插曲。除了安娜扮演的女歌手哈亚，孙强扮演的纳粹军官基特之外，剧中呢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物，就是闫楠扮演的犹太警官金斯。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过，金斯在历史上是确有其人，他呢是犹太人的中高层，因为妻子呢不是犹太人，而且呢他和众多军官交情不错，所以说他的社会关系呢是在被迫害的人群之外的，就说这个事儿呢跟他本来是没有关系，但是呢他主动放弃了自己的生路，默默地拯救着自己的族人。但是呢他的拯救方式很多人不理解，作为警察总监，他是要服从上级命令，纳粹说要杀500个犹太人，他就必须要交出这么些人。不过呢他会利用自己的口舌和关系讨价还价，你要500条人命，那我只杀50个。但是呢这么做虽然保住了450个同胞的性命，但还是因为他而丧命的50个人也会咒骂他。而且呢闫楠在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也很不理解，他不懂金斯为什么要这么做。后来呢导演给他的回答就是出于对自己民族的忠诚和热爱。哎，也正是这么一句话让他的心里有了底，知道自己该如何来诠释这个角色了。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编曲版本的话剧《犹太城》的主题曲，叫做《漫天闪耀星空下》。再次呢提醒各位，9号到11号